在心事向谁讲，离开你情难忘，心里湿透如重担，离开你天茫茫，乌云密布在胸膛，想要放还是无法将你遗忘，心慌乱，我无法摆脱这孤单，路漫长，我越走越彷徨。会重新面对未来，离开你那一晚，满怀心事向谁讲，离开你情难忘，心里湿透如重担，离开你天茫茫，乌云密布在胸膛，想要放还是无法将你遗忘，心慌乱，我无法摆脱这孤单，路漫长，我越走越彷徨。会重新面对未来，抱着你给的悲哀，我无法再忍耐，你的任性推开所有的关怀，面对你失去的爱，痛已经存在，爱情我被你会重新面对未来。